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207集，大小色狼。 他叫林查尔。 天尊说着，将那块从白玉堂那儿拿走的令牌丢给了他。 是红狐狸给银妖王养狐狸的小跟班。 众人想象了一下小跟班这个称呼，又看看老头，总觉得林查尔这名字该是十五六岁少年该有的，而不是个百岁老人。 你想干嘛？ 公孙一听是银妖王的人，紧张地抱起小四子。老头看了看公孙，乐了，摆了摆手。 别怕，你是主人选中的，这小狐狸是归你的，没人跟你抢。 公孙抱紧小四子。 不可轻信。 老头往公孙身边一凑，笑眯眯的。 那什么，小先生，我是银妖王的小跟班，你也知道，以后我就给你养了。我学这孩子管你叫爹吧。 一旁喝茶顺便凑热闹的赵普一口茶喷了出来，开始考虑自己要不要收这老头当干儿子。众人也哭笑不得，看林查尔这也太没谱了， 这岁数都能当我爷爷了。 红狐狸本来就是守护白狐的，他很小就跟随银妖王了，不过后来妖王死了，他就没出现过了。 你这些年在干些什么？ 我给主人养狐狸呗，还有主人生前呢留下了一些事情要我办，我是按照主人的意思，哪年哪个时辰将小主人送到该送的地方，等有缘人将他带走抚养。而另外，妖王临终时跟我说了，今年小主人有一劫难，我必须这几天赶来松江府为他解除这次劫难。 什么劫难？ 不知道，当年忘了问了。 众人看了他良久，确定这老头不只是个吃货，还是个二货，很二很二的那种。 之前的火是你放的？ 当然不是了，我追那白鸡追到附近，发现着火了，进去看看。 白鸡？ 众人皱眉，那个火掌门弟子说看到的有尾巴的白衣人可能就是这老头。 尾巴可以解释，那脸呢？ 什么脸？ 那人说你回头看他了，是张狐狸脸。 这时展昭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将一只小狐狸放在了林朝儿的肩膀上，那狐狸趴在他肩膀上趴得很自在，显然平时也没少趴着，就见他转脸看众人。这回众人都明白了，原来那天林朝儿站在窗边想往外跳，那只受伤的小狐狸的尾巴挂在外面，而回头看那个幸存的火掌门弟子的是趴在林朝儿肩膀上的狐狸，难怪一张狐狸脸了。那火掌门弟子当时迷迷糊糊的，看错了也不奇怪。不用问了，那天展昭和白玉堂在巷子里看到的那个奇怪的狐妖的影子，也是带着两只狐狸的林朝儿。众人松口气，看来有尾巴的狐妖之谜是解开了。 白鸡是谁？ 赵普明显比较关心是谁在打公孙父子的主意。林长儿微微一皱眉。 妖王当年跟我说要提防这个人，他果然出现了，一路杀人，不知道什么目的。 他是不是冲着小四子来的？ 起初应该不是，我觉得他在寻什么东西。当年妖王没跟我说白鸡和小主人的劫难有关系，所以我也没留意。 林朝儿说的白鸡引起了众人的兴趣，听他的描述，此人似乎就是众人正在寻找的那个神秘的白衣杀手。 那白鸡会拔钉爪。 林长儿皱了皱眉，然后点点头。 他是什么人？ 凭空就出现了。给。 林长儿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展开给众人看。天尊和阴侯一眼认出了是银妖王的笔迹，上边写了几件事。第一，让林长儿在某个时间将小主人放在大漠某个荒村的路边，在远处守候，直到一个白衣书生将小主人捡走。公孙眨了眨眼，那日子正是小四子的生辰，也就是他捡到小四子的日子，太准了，连时辰都一分不差，最邪门是连他那日穿白衣都知道。众人按捺着震惊去看第二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是让林长儿有空去绍兴府的小山村看看小主人和他的养父，如果有麻烦就帮忙解决。其中立了三个时间，让林长儿一定要去，因为那父子两人可能会遇到麻烦。公孙回忆了一下，的确，第一个时间村里来了几个地痞找他麻烦，第一次把小四子吓哭了。当他准备对策要对付那几个地痞的时候，几个地痞却不见了。几天后地痞回来了，到他家门口磕头认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非要公孙和小四子原谅他们，闹得公孙莫名其妙。第二个时间是有几个凶恶的大汉带着个伤重的人上门求公孙医治。公孙身为郎中，本来是很乐意救人的，但是前几天公孙上县城买药的时候，看到逮捕公文，这几个是杀人无数的江洋大盗，他们以为公孙听不懂黑话，在暗中商量，等公孙救活了他们兄弟，就杀了公孙灭口。公孙佯装去配药，准备弄些蒙汗药见机行事，可等他回去的时候，发现那几个江洋大盗都被点了穴，一动不能动地杵在那里。最后公孙报了官，衙门像扛木桩似的将人抬走了。之后县太爷还亲自来了一趟公孙家里，因为他抓住这几个恶贼，县官连升了三级，所以特地来谢谢他。第三个时间是那一年下大雪，村里好多人家的屋顶都在夜晚被压塌了，可唯独公孙家和附近的几户人家很安全，因为屋顶的积雪全被推落到了地上。公孙家院子里还堆了个很大的雪兔子，让小四子高兴了好一阵子。公孙这才明白，原来这么多年林长儿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父子俩，而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竟然在好多年前银妖王就安排好了。 果然是能窥探天机预知未来的神人吗？狐妖族如果真有这种能力，那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公孙又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在一旁跟几只小狐狸玩闹的小四子，最好小四子一辈子也别发现自己有这种能力。赵普扫了一眼，发现要林长儿给公孙父子排忧解难的就那么几件事儿，之后除了金次就没有写别的了，有些纳闷。 之后怎么没了？是他俩过了这次劫难之后都无灾无祸了吗？ 妖王让我保护他俩就那么一小段时间，之后他俩会遇到自己的守护者，自然有人保护他们安全，不用我操心了。 什么守护者？ 说是大狼和小狼。 啊？ 公孙歪头不太明白。 大小色狼什么的。 什么？ 说正经的，色狼不是白金的事情。 阴侯咳嗽一声提醒林长儿，天尊无语地看他。阴侯搔头，一激动说漏嘴了。 切、 正说着， 赵普和凑过来看热闹的萧良一起打了个喷嚏，萧良还扬起脸拍马屁。 哎，大帅，长命百岁啊！ 懂事。 赵普抬手就在萧良脑袋上拍了一下，满意的点了点头。萧良摸了摸后脑勺， 赵普这一下拍的可真响，可有英雄气概的嘞，果然跟那些摸来摸去揉来揉去的人是不一样的，偶像啊。 林业火在墙头蹲着，摇着头看萧良，得，崽子叫赵普拐去了。 白姬这个人哪儿来的，妖王没告诉我，就说会有这么一个人跟小主人带来危险。 林长儿翻腰包，翻出一大张纸来。 这一路我跟着他，却总比他慢一步，也抓不到人，只好记下了他所到之处死的人。他杀人好像没什么规律，但是又好像挺有规律的。 什么意思啊？ 我发现他所经之处有几个地方必定死人。 林长儿将那张纸摊在了桌上，众人都凑过去看，第一眼看到展昭就是一皱眉。 死了这么多人都跟他有关系啊？ 有的，这小子也不知道什么毛病，一路杀，从西域杀到中原，从北边杀到南边。 林长儿虽然糊里糊涂的，不过这份单子倒是做得极细致，首先是地名，再是死者的姓名年龄，还有简要的人物介绍和一些人物关系。白玉堂快速地扫了一眼，微微皱眉。 妓院、镖局、书斋和当铺，他所经之处每一个地方的这几处场所都必定死人。 林长儿点点头，又瞄了白玉堂一眼。 哟，看得挺快呀、真像。 像什么？ 像妖王啊，刚才我还以为诈尸了呢。 不像啊，玉堂跟妖王长得一点不像。 不是，身材像来着，你看这腰围都差不多。 林长儿说着就要伸手去量量白玉堂的腰围，只可惜老头胖乎乎的手还没摸着白玉堂的白衫，展昭和天尊一左一右一拳头正砸老头脑袋上。 你们干嘛呀？ 老头抱着头就蹲下了，揉了半天，扬起脸瞧瞧天尊，又瞧瞧展昭。 敢碰那耗子不要命了，抽死你。 敢碰我徒弟不要命了，抽死你。 白玉堂倒是没什么所谓，那老头站起来突然伸手去摸展昭的下巴。 你这下巴跟妖王也蛮像的。哎呀哎呀， 老头手指头还没碰着展昭呢，就维持着抬手的姿势被白玉堂一脚踹了出去，刚摔地下，殷侯过去踩踩踩。 你摸谁呢？你个老不死的，连我外孙都敢摸，踩死你。 众人都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果然展昭生气时拿人当蟑螂那么踩的风采是随殷侯的。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